远方向，身体弯刀下关，我手和红心时时刻刻向着北京，站在边防线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，光辉的太阳照边疆，毛主席在我身旁，啊，做一个毛主席的革命战士，五四辛苦，上荣光，上荣光。Yeah.